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络直播平台上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8月1号下午的5点03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要说今天我们的节目，那可是真的赶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日子。 嗯， 赵爽，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是8月1号， 然后呢？ 建军节， 没错啊！今天呢，就是8月1号，是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的纪念日啊，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节日啊。我们知道在上周末，在这个朱日河也是进行了沙场的阅兵啊，很多朋友都表示看完这个就真的是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你有没有看当那个阅兵的片段？ 就是我每次看到阅兵啊，或者是大家齐喊口号的时候，我都有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就真的你会有点眼睛里面含着泪水。 对，其实要说啊，就真的是就这种爱国主义啊，当时我看过之前一篇文章啊，说讲这个爱国主义其实是人的一个本性之一。就不管你可能在平常生活当中，你可能对其他感情触及的接受程度比较的低啊，比较的少，但是一旦触及到这个爱国这两个字的话，其实就跟你爱家人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还是属于这个人性的一部分。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种集体认同感吧。 没错， 就是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哦，我们的祖国真的特别的强大。我身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我觉得这个是发生在骨子里面的，并不是我怎么去想的，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没错。所以说呢，上周末的这场阅兵啊，也是起到了一个振奋士气，而且把全国人民啊用场阅兵团结在了一起。其实呢，今天是这个八一建军节，我们解放军已经是成立90周年的纪念日了。那今天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的节目当中，就以另外一个角度啊，一起来致敬一下咱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就是用这个 电影榜单的这个角度，因为其实说实话啊，咱们这一代人，包括咱们之后的这一代人，其实他们离战争年代是很远的。 对， 我们一说起战争来，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好像真的是离我很遥远很遥远，就跟我们上几辈人啊，他们那种对于战争的感受，因为他们有很多人是亲身经历过，亲身见过的， 对， 所以跟他们的感觉可能真是完全不一样。 对，我就记得当时应该是去军训的时候吧，然后最开始呢就军训都会模拟哈，说现在这个战役发生了，然后你们要比如说半夜去行军啊什么的，我记得刚刚进到军营的那几天，我们还觉得内心当中觉得呵，就是不太适应这种感觉。哎，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在我们军训快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融入到那种感觉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其实真的是在那样的一个时候，你团结、你的集体意识，还有你的整个人的状态，直接就决定着这个很多事件的走向。 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军训其实训少了，还想去吗？ 我们当时是待了21天吧，其实我一直还挺想就是回到那个地方。 咱俩应该是在一年一个地儿军训的啊。 对， 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问题。 对，但当时我们应该是有一次半夜的拉练，然后那次拉练应该它的由头就是这个敌军轰炸了我什么什么营，就是一次模拟的嘛。对，然后其实也经过了那些训练之后哈，让我们对这种战争有了一点点粗浅的认识，但真的太粗浅了，因为比起真正的就是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来说哈，我觉得这些东西不足以，就是真的不足以让我们感受到万一。 没错，就像今天我跟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实习生小朋友，是一个98年的小朋友，我跟他聊的时候说这个关于这个军事题材的电影你看过哪些，我就问他地道战看没看过，他一脸茫然告诉我没有。然后就会发现真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我再往后一代，像他们这种90后，其实现在都有00后了，离战争越来越远，那么战争的这种整个的场景或者说这种意识怎么能够在他们的心里流传下去呢？就是其实通过影视作品或者一些文艺作品的改编啊，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地道战为什么要说，因为其实是我们那一代人，包括可能我们之前几代人集体的这么一个关于革命军事题材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部影片的印象。那其实现在呢，属于这个90后啊，甚至属于00后，也会有一些很优秀的战争的这个作品啊。那今天呢，我们就用我们今天这个982活力榜的节目时间来为大家盘点，罗列这么几部关于革命军事题材非常优秀的影片。说到这个，你脑海中反映出来的，你先跟我说，你最先反映出来的片子会是哪个？ 其实我当时最先反应出来的应该是《智取威虎山》吧，我记得，因为那部给一个是离现在拍摄的年代最近，还有一个就是它其实是用现代的手法，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咱们今天榜单当中也会聊到的，还有就是刚才论论说的这《地道战》，因为那个影片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哈，我忘了是哪次军训了，是初中还是高中军训的时候，曾经我们集体观影过，当时的感觉。还没有那么深，后来应该是在中央6套吧，然后又看到这个影片。 没错， 我觉得随着就是年龄的增长，还有随着你这个阅历的一些变化，就你看这部影片的时候的感受其实也会有一些变化。 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段影片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段场景，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那同时呢，也是提醒啊，您不只可以通过这个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也可以在直播平台上，在易直播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或者是在微博上来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982魔力工厂，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我们为大家现在播放的是视频的素材，所以听广播的朋友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打开视频直播来看一看。当然如果您现在正是在开车没有听的话，没有条件来看视频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相信这一段这个地道战的经典的这个片段大家都是看过的，我们一块儿来回顾一下。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七小队准备出击。 这样一首熟悉的歌曲哈，再次响起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哎，真的是啊，要说这个所谓的现在这种神曲啊，我觉得跟这首《地道战》来比，那简直真的是弱爆了。这首曲子如果不夸张的讲啊，我应该是已经哼了有20多年了。 嗯， 20多年，这个电影确实在我印象当中啊，是我的一个对于电影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标志性的影片。 嗯， 因为是我有印象当中我第一部在大荧幕上看到过的，但其实并不是在影院里看到的，而是我们小的时候这个家里小区楼下的广场啊， 嗯， 经常会有那种所谓的那种居委会组织那种放映活动， 哦， 就是支一个大屏幕，那个屏幕真的挺大的， 嗯， 比现在这个大部分影院的这种小厅啊，对吧？但没有巨幕那么大啊，但是比普通的这个小厅的这个荧幕啊，还是要大很多的。 嗯， 然后就全小区的男女老少，可能有你小时候玩的比较好的这个小朋友啊， 嗯， 啊，你偷偷喜欢的小姑娘啊，包括你的这个叔叔阿姨啊、爷爷奶奶啊，各种各样的人就会，那是一个当时是在小区里的一个盛会，就在那儿，你基本什么人全能， 哦， 都能看见。 哎，所以我想知道你小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地道战》这部电影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 好看呀，啊。当时真的觉得我一直到现在都觉得真的特别好看。 就当时最吸引你那个点在哪儿呢？ 嗯，我觉得这部电影吧，它整个的这个节奏是把握的非常好。但我小时候看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过这些问题啊， 嗯， 小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它很逗。 嗯， 就是觉得他很逗，他让我觉得看完了之后很轻松。 嗯， 因为当时小的时候可能对于很多问题的理解也会比较的这个片面一些，啊， 嗯， 当然就觉得哎呀我军真厉害，你看这个日本军队他们多那个 解气啊， 多对对对对，就是他们就很笨拙的样子吧， 嗯， 啊，就会觉得这个非常爽啊。当然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随着这个时光的推移啊，可能也是对很多事情就不让小时候理解那么片面了，但是小时候第一部看的时候真是觉得特别特别的爽。你呢？ 其实刚才论论说到这一点啊， 嗯， 我觉得就是原来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只是觉得好看， 嗯， 就是看得下去， 嗯， 但是也没有那么深的印象，因为我们要做这个主题嘛， 嗯， 我回头又拉了一下片啊，我发现其实这部电影的整个的包括构图啊还有，因为要拍这种其实不太好拍， 嗯， 我们都知道就是如果拍地道啊，它的光线啊，然后还有包括这种就是比较有情节性的这种对垒型的电影， 嗯， 有的时候如果拍不好了或者这个节奏有问题，其实是很难让 这个观众一直在留在那儿的。 没错。 但这部电影其实你看它的这个构图，你随便拽出来一幅图哈，虽然是黑白的，你随便拽出来一幅图，其实都极具美学效果。 没错。 它不是咱们想的那种传统的我们说革命题材的电影啊，为了显示这个人物的就是高大全，所以我一定要大仰角然后去拍摄这个人物，其实那个时候是有一些畸变的，但是这个电影其实它是在一个美学的前提下，然后把这个整个的就是这个前前后后原原本本的给你拍下来，所以小的时候可能不明白它为什么看得下去，为什么好看，但我觉得它是符合人的就是心里面的那个节奏还有期待的。 嗯，就是当你长大，就小时候只是觉得它好，但是随着你长大，随着你可能接触到了一些这个周边的专业方面的东西，你就知道它为什么好了。 对 吧？ 对，就是你会觉得确实是它是有点教材型的一部电影了。你真的拿出来，你看它怎么把地道和这个人物。如果说哈，有过一点点自己哪怕拍小视频经验的朋友们都知道，其实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不好拍出来。 没错， 就是那个地道怎么拍出来，它既宏伟壮观，因为我们知道是道道相连嘛。怎么看起来既宏伟壮观，但同时呢你又知道它整个的这个布局，我觉得这个是花了很大一番心思的。 对，就像你说的，刚刚你说有一点我很同意啊，就是一部好的电影我们怎么能看到比如说它的一些这个技术层面啊，怎么来判定它好或者不好，其实就像刚刚你说那种方法很简单。我们从这部电影当中放映的时候，我们随意停下来，电影当中的任何一帧你把它单挑出来完全都没有问题，它的构图，它的光线，它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给人的这种美学体验都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这部电影毫无疑问它在技术层面上就已经成功了。 对 啊，很多大师的片子其实都是这样的。 对， 包括这部地道战其实也是这样的。 是，我知道后面呢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人可能对于这个电影的这个反面的观点哈，咱们就电影拍摄本身的反面观点来说，它可能人物塑造方面会有一些脸谱化呀或者什么的，但是这是1966年的一部电影。 对， 而且呢是这个讲了一个历史上的真实的战役，所以它的这个叩击人心灵的这个力量还是非常强的。 刚刚说这部电影是在1966年上映的啊，其实讲述呢是这个1942年这个当时的日本侵略者对咱们冀中地区进行这个大扫荡的时候，然后在这个党中央的领导下，当地的民兵组织是开展了这个挖地道的这种方法啊，来这个对抗侵略者，最终是把侵略者打得这个落花流水。包括这个地道的遗址啊，现在还在这个河北的，应该是一个叫冉庄的地方。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一次某次春游秋游的时候去过那个地方，我亲自下到过这个地道里边去看，当时给我对这部影片印象又加深了，因为我当时之前已经看过这部片子了，然后真的去下地道去看的时候，那真的是我就是巧夺天工啊，就是觉得哇，当时的仗就能打成这样， 对， 也是能反映出来啊，咱们当时的这个民兵，咱们当时的这个人民群众，包括刚刚影片里边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也说了，人民只有人民才能打赢这样的战争。说这部电影其实拍摄本身，除了赵总刚刚讲的，其实它在一些拍摄层面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艺术水准， 对， 同时在这个表演方面，其实也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比如说在片中饰演这个高队长的这位角色是叫高龙广老师，由这个高龙广老师来饰演的。那么高老师在饰演这个角色之前就亲自去到了一个当时的这个军事基地，来跟当时的这个战士们就同吃同住同劳动，就完全体验，完全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来体验这种真正的当地的这种生活是怎么样的。而且高老师也是非常的这个敬业啊，在这部拍摄当中呢，他由于一次摔伤后来忍痛啊，为了不要让这条拍过这个太多遍，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还没有现在拍摄技术这么发达啊，如果浪费一条那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然后坚持拍下去，最终是导致了一个经医院鉴定啊，是被鉴定为这个最终落下了一个伤残，也是很可惜。但是由此可见，其实当时虽然是66年的片子，离现在非常远，当时的技术条件也非常艰苦，但是我们的电影创作者和工作者们所展现出来这种敬业的精神，我想一直到今天还是值得很多人去学习的。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电影特别可圈可点的地方是，它表达了一种就是革命乐观的精神。就咱们大白话说哈，为什么你会看着觉得很好笑？ 对， 就说有些人可能觉得，你看把鬼子塑造的那么脸谱化，那么蠢笨，说怎么会是这样的？可是你要换一种角度去想哈，就当时为什么全民都可以就是那么乐观的一个心态，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去把鬼子给打败？就是在他们眼中，其实鬼子是那样的，就是我觉得需要一点革命乐观精神才能就是说真的在这场战役当中获胜。你想当时敌我悬殊到底有多大？ 对， 然后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事实力的对比？那如果说我们眼中这个鬼子都是哗一阵这大炮过来就整个村子都没了，那还怎么去继续战斗？我觉得如果换一种想法去想啊，从当时的军民的视角来看，其实也不无道理，就是在他们心目当中只有就是鬼子是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有一种革命乐观的精神在里面，所以也是成立的。 嗯，没错，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一部影片，来自于1966年的一部《地道战》，也是我国革命爱国主义影片当中，也可以说是最广为流传的一部了。与它相似，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地雷战》呀， 对，《 铁道游击队》呀， 嗯， 这个《平原游击队》啊，包括《英雄儿女》啊，其实都是属于同一个年代、同一个类型的。不过，《地道战》是作为当中的这个代表作，是被我们今天第一部来推荐给大家啊，那么，后面呢，我们就把时间要迅速的拨到2007年了，为大家推荐一部2007年的片子，这就是《集结号》啊，是由冯小刚导演来导演的，可以说。这部片子跟我们刚刚介绍这部《地道战》啊，它从这个人物塑造的角度就有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变化。同样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我们也是截取到了这个片子当中啊，这个当真相大白之后，这个主人公谷子地，也就是由张涵予饰演的这位解放军的连长啊，当时的一段情景，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集结号》这部影片。 我得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根本就没给你们九连吹过集结号。 为什么呀？ 团里也是突然接到了撤退命令，当时你们在九窑厂牵制了大批的敌军，如果按原计划让你们撤下来，整个部队可能有大麻烦，弄不好全都得让敌军咬死。刘团长，他没下达吹集结号的命令。 你们怕被咬死？你们怕被咬死？我们呢？九连呢？ 老郭， 刘德水， 老郭，团长已经觉得对不住你，他死以前已经还念叨了。他其实心里一直惦记着你来，我跟了团长十几年了，团长是个好人啊，你要怪就怪我吧，我没有给团长，我没有给你们救人吹号啊，我对不住你。老郭，老郭，团长已经不在了，团长就不在了， 你让我怕被咬死， 你让我带 我的九连全给咬死了， 你让我给团长赔个公道， 我一个人， 我给你跪下了，九连的弟兄们，刘团长给你们。不是了，我早就想把自己给咬死了。 嗯，刚才是集结号当中的一个特别经典的片段哈。 对，集结号呢，这部片子还是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啊，并没有看过，是在2007年贺岁档上映的这么一部影片，是由冯小刚导演来指导的，里面的主演呢，包括了这个张涵予啊、邓超、廖凡、胡军和王宝强等等。讲述的故事呢，其实就是在84年的淮海战役的时候啊，解放军和国民党的这个一场战斗啊，是非常惨烈，然后呢，九连的当时解放军某部队吧，九连的连长谷子地是接受了一项任务，就是说大部队要撤退了，你们这个连队负责的工作呢，就是掩护大部队撤退，要 断后 要拖住敌方的主力部队，拖得越久越好。 嗯， 大部队安全撤回以后，我们会以集结号为令，只要你们听到号声，就说明大部队安全的撤退走了，这个时候你们也可以撤出战斗，跟大部队前去会合。于是呢，九连就接受了这么一项任务，结果 这场仗打的是非常非常的惨烈，一直到整个连队只剩下两三个人的时候，当然其实大家的意识都已经很模糊了，然后周围的人就告诉这个连长骨子里说我们听到号声了，但是当时这个古连长就坚定地说我好像并没有听到，于是就带领仅剩的几个人继续打了下去，最终整个连队除了连长骨子里本人以外，其他的战士是全部阵亡，而且骨子里当时也是受了重伤，是失踪了很久啊，为了找回自己的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身份和自己的军籍，也是经受了很多的奔波，因为他已经被划入到阵亡的行列当中了，一直也奔波了很久，最终才找回了身份，又继续去寻找当年这个事情的真相，想去看一看最后这个大部队到底撤走了没有啊？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这个波折之后，最终终于是发现了当年原来这个团长啊，在大部队撤走之后根本就没有吹号。那么换句话来讲，他们这个小小的连队其实就是在战争当中被放弃的连队，他们的作用就是拖住敌人，然后与敌人同归于尽。在大部队撤走之后，其实并没有给他们发好任何的指令，结果当他发现真相的时候，这个当时的团长就是给他布置任务的这个领导已经去世了。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片段呢，就是骨子地在这个连长的墓前在得知真相之后，有一个情绪上的爆发。 所以我还记得当时应该是还在上大学吧，我看了这个电影，就是看到最后那儿，我记得我好像是哭了。就是当时那种，你知道，就是英雄啊，然后他那种受了委屈的那种感觉，就是让我觉得，一下子就触动了内心当中的有一根弦。然后觉得，还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部电影吧。 没错，今天为什么我们也是给大家来第二部来盘点这部集结号的影片，首先从它的这个拍摄和制作上确实是一部非常好的片子，其实再有呢，相比于我们之前的这些军事革命题材的电影来讲，可能都是塑造一些英雄主义，或者是像刚刚我们看到的地道战那种片子塑造的是刚刚讲是乐观的革命主义，这样的这个情节比较多，但是集结号这部影片好像是比较少的啊，从一个个人的角度，从一个真正人性啊，从人心的这个角度来去剖析整个的战争。有一句评论叫做是带观众们揭开了英雄主义的帷幕，看到了战争背后真正的残酷和人类的崩溃是怎么样的。 就是其实我们为什么说要就是珍惜和平的年代，就是我们要去看战争本身的一些东西，然后真的掀开，然后这血淋淋的这一幕幕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感触。包括去年有一部电影上映，就是说大概讲的故事哈，这个也是战争嘛，然后都要杀人嘛，但是那个人就是坚决不杀一个人，他说我就是要救人。然后他就真的就一直在战争当中就不停地去救一些伤员。然后甚至有一幕是他把敌军的伤员都给救了然后就一直去这个就是也是非常好看啊，然后把敌军的伤员都也救了。然后最后呢，其实讨论的本质就是说，在这个战争当中，其实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就是没有太黑与白的那种对立，或者说这个其他的一些我们所谓的非黑即白的一些东西，但是更多的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血淋淋的场面，然后看到更多的人性背后的一些东西吧。 对，所以集结号这部影片它真正成功的地方其实就是在于给观众们提供了这么一条看战争的，可能是以前我们不太习惯或者说不太常见看到的这么一种这个角度啊，去观看这个战争它背后究竟是怎么样的。真是有一句话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一场仗下来有多少的人在这场战争背后啊是面临着这个妻离子散家庭破碎，有多少人像这个集结号当中讲述的九连这样是被战略放弃的。我相信这样的例子啊可能在真实的战争当中也不在少数，但其实话说回来，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英灵们啊，我们才更要珍惜今天的和平的生活，因为今天真的我们和平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都是当初我们的这些先烈们，不管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战争当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现在生活都是他们用真是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所以真是要倍加珍惜我们现在的这个和平的生活。 所以今天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 场呢也是致敬八一建军节哈、 嗯、 然后在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也是我们心潮澎湃的一个日子里面呢也来回溯一些电影，然后这些电影呢、嗯、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心灵上的震撼，但也让我们看到更多在这样的和平年代还是有很多的人其实一直在为了我们的和平不断的在努力的在奋斗着的哈。 嗯，好，我们先进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继续回来，欢迎大家不要走开。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耳朵痛痛，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啦，17:31啊，我们继续回到九八二活力榜当中。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好，我是论论啊，也是照例提醒您啊，您不只可以在电波当中来收听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的节目，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易直播或者是花椒直播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在视频的直播间里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咱们可以一块儿来聊一下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榜单呢，就是用电影致敬我们的八一建军节。 嗯， 在上半段呢，啊，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有朋友已经跟我们说了，说我来了啊，说这个致敬八一建军节的片子必须有地道战啊。不知道您上半段的节目您是刚进来呢，还是看了啊？上半段我们第一部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经典的地道战的这个片子，然后在这个中场休息之前啊，跟大家一块来聊的是这个集结号。其实集结号要说，其实还真是有挺多的东西可说的啊。 嗯，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是区别于我们之前拍这个革命军事题材的脱离的一种样板吧，因为可能之前就是我们拍地道战那种模式啊，拍一个群像出来，然后每个人都好像非常的这个英勇，敌人都特别的笨拙， 嗯， 然后我军非常轻松的取得了胜利啊。当然这样的片子确实也很好，但是 某个角度吧 啊，对，只是一个角度。但是集结号呢，就它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这个真正一个个体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的内心的角度去看待战争，去看待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的生活，真的是会引发不一样的思考。 对，就像刚才上半段当中我说了，就是包括哈，像去年的那部大片就是《血战钢锯岭》， 嗯， 它也不是说去描述我是怎么在战争中表达一个英雄的人物， 嗯， 然后他最后是怎么英勇无敌的， 嗯， 去这个把敌军给消灭的哈， 嗯， 他可能关注了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在战争中要怎么去救人， 嗯， 然后从这个视角呢，更多的去关注，就是其实战争本身， 嗯， 就是一个毁灭的， 嗯 嗯， 而不是说站在战争发生的对立的， 嗯， 交战的这两方的角度上， 嗯， 而是纯粹从一个个体，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待战争这件事情。 对， 嗯， 战争 战争本身其实就是在不停的毁灭生命、 嗯、 而这些生命的背后呢其实都有自己的家庭，然后都有自己的、 嗯、 算是圈子吧，然后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所在的一个环境、 嗯、 所以其实战争本身是毁灭了很多千千万万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和平才更加的应该珍惜嘛。 没错啊，就像这部集结号里所描述的这个连长谷子地一样，其实他的一生都生活在当时的那场战役当中。 嗯， 他一直一度啊是以为自己的耳朵在这个战役当中受到了损坏，一直以为自己没有听到号声，而葬送了他全连兄弟们的生命。但是最后呢发现这个号称真是没有响啊，他一生都在为这件事情奔波。相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因为其实当这部影片播出之后，当时我记得有很多人啊就在讨论这个影片当中的原型是谁、 嗯、 因为其实我们每隔几年都会看到这种类似的新闻出来，比如说一名之前的老兵啊，他被记入到这个阵亡的名单当中，但其实他幸存了很久，他一直在找自己当年的这个部队的番号、 嗯、 一直在找这个当年的组织啊。我们可能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见诸报端，所以这部影片当时这个被拍摄出来之后，有很多人分享这个影片中它到底是有没有原型，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我相信这样的故事不只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也肯定有很多。但是就像刚刚这个我们聊的一样啊，我们现在正是因为有这些战争，有这些先辈啊在战争当中为我们所牺牲，我们才更加要珍惜现在的这个和平的时光。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战争的集结号永远不要吹响。 不过从电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也值得聊几句，因为、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哈，在集结号之前并不多见有这样的题材的电影把商业元素运用的这么好。 对，其实它的拍摄手法有点像好莱坞大片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冯导在尝试一种用拍商业片的这个风格、然后去拍了一个就咱们说很正的一部题材的影片、而且我觉得算是在当年比较成功的、我记得当年应该票房也上两三个亿了吧。那在那个时候零几年零七年的时候票房有两三个亿的话已经是非常高了，然后成绩也是非常好了、而且这样的一部电影呢能让大家坐到影院当中，即使看完之后还在这个回想啊，还在这个琢磨当时的一些片段，就我觉得已经是把商业元素运用的比较到位了。 我们这儿也是啊，正好今天我也是准备了一下数据啊，就像刚刚赵船讲的一样，这个集结号的票房在上映40天之后的这么一个统计是2.6亿，在当时的内地电影票房的这个总排行榜上是仅次于满城尽带黄金甲，也是占据了很久这个内地票房史上第二名的这么一个位置。当然现在的这个电影的票房跟那个时候不能同日而语了，但是我们把时间倒推到10年之前，就可见这样一部作品它是怎么样又能够满足了观众的这个观影的需求，同时给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了战争这件事情，同时它还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商业片。同时做到这几点，我相信足以说明这部影片它本身的很优秀的地方。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内心当中就是骨血当中是需要这种就是英雄存在的、因为你像现在正在上映热映的这《战狼二》 啊， 票房我刚才看好像已经超过13亿了， 13亿了，非常非常恐怖啊， 非常震惊。然后当时大家就在想，这样的一部题材是如何占据了票房就目前上映的票房第一的？我们觉得哈，就其实大家内心当中对于这种燃按现代化来说就是这种燃、然后对于这种热血，然后对于这种英雄其实是非常崇拜的、这是一个永不消灭的主题。 说到这个英雄啊，马上正好就顺出我们今天啊要为大家分享的第三部影片了。这个英雄人物相信啊是在这个我军历史上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位我军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之一了，因为他真的是被很多很多的这个艺术门类当中的作品全都改编过他的故事、这就是杨子荣啊、智取威虎山相信大家都听过和看过、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这第三部影片就是由徐克导演在2014年创作的这一部叫做智取威虎山 3D 版。我们也是照例为大家准备了一下电影当中的片段，我们还是简单来回顾一下智取威虎山。 1946年， 日本鬼子投降后不到一年，中国再次陷入了全面内战。在东北，土匪趁着战争混水摸鱼，烧杀抢掠，扩大势力，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年冬天，部队首长代号203，带着一支剿匪小分队奔赴牡丹江，等待总部下一步的命令。腊月，北风呼啸，交通阻断，小分队历经艰辛，回到了生养他们的临海学院。 报告203，河江军区政治部敌工科侦察员杨子荣奉命报道。医院护士白茹同志， 白茹向首长报道。 哎，刚刚为大家放的这段片段就是来自于《智取威虎山》，是在2014年上映，由徐克来导演，演员呢包括张涵予、梁家辉、林更新、于南和佟丽娅等等。电影的剧情呢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的了解了啊。是发生在这个1947年冬天，在东北的临海雪原发生的故事。有一伙这个强盗啊，当时在这个临海雪原上威胁着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于是呢侦查员杨子荣和卫生员白茹是火线支援，为了这个瓦解土匪势力，杨子荣是打入到了敌方的内部啊，从内部贡献出了很多的情报。这就是这个智取威虎山，最终是成功打掉了以座山雕为首的这伙这个威虎山上的土匪啊，是为这个也是为人民群众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立下了非常重要的一功。其实 对 是一部非常非常这个脍炙人口的作品啊。大家可能说到这个，我们以前啊有一些京剧版本啊，大家可能感觉印象不是很模糊，但是比如说如果说一些这个剧里经典的台词，比如说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 哎，就是这一部里边出来的啊。比如说为什么脸这么红，容光焕发，哎， 为什么脸又黄了， 哎， 黄冷涂的辣， 对，这些词啊全是这里边出来，包括这个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这两句话，一直到今天我看网络上的很多段子啊才还在用。 对， 但是真正的出处啊是在这个智取威虎山当中。啊，说到这个智取威虎山，其实我觉得也是应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它的原著的作品啊，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是很了解。这个原著作品是《临海雪原》，由这个也是著名作家曲波写的一本小说。这个作者曲波呢，其实他本身啊就是八路军的一员。这个《临海雪原》这个小说呢，也是根据他本身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成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呢，就因为这个在小说当中各个人物的形象塑造的非常的好，非常有意思，所以也是为各种的这个作品改编。第一部改编很有名的应该是在1958年的时候，被这个上海京剧院改编出来了一出这个京剧啊，叫做智取威虎山。啊，中间的这个很多的唱段啊，大家也都非常熟，比如说打虎上山呀之类等等啊。之后比如说又被这个北京人艺也改排过这个话剧啊，包括这个还应该拍过电视剧啊，智取威虎山等等等等的作品啊，都是这个非常的多啊。徐克这一版呢是在2014年啊拍的智取威虎山，当时我记得上映之后啊，印象没错的话，风评应该是当时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对，就是我觉得每当这样的题材出来了，然后又非常耀眼的时候哈，我觉得有很多的观众就会不自觉的走到影院，然后去看一下或者是感受一下。而且当时徐克拍出这部这个电影之后哈，就是很多人用不同的角度去怎么说呢，去关注它。比如说包括从电影本身的角度，然后从题材的这角度，然后有一些呢是从徐克导演这个导演人生的这个角度哈，因为觉得我们的徐克又回来了，我们的徐克又把这种，你看它里面除了咱们说的这种这个智啊之外哈，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侠义啊、义啊，这些都是有的。所以徐克呢又回来了，徐克把这种精神拍得非常的好。而且这个我觉得本身这样的题材驾驭起来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对，因为故事大家太熟了， 对， 你怎么把这个冷饭炒的 再好吃一点，这是一个其实很难的问题。 嗯， 因为之前啊，说到之前最经典的这个京剧样板戏啊，我们也是刚刚想起来，今天也是为大家应该准备了一小段啊， 嗯， 我们也来看一下吧，好吧？当时也是在这个打虎上山这一场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唱段，叫做《迎来春色换人间》。 芝麻铺三雕，三三三三天，壮志喊三年，雄心震震软带着脑子燃油，混子带金烟刀飞朝明教堂。第一步天板啊， 耳熟能详的一个选段啊！ 哎，我们刚刚看到就是由这个佟湘玲老师啊，嗯，饰演的这个应该是最初版的京剧版的杨子荣了。其实徐克导演的这部电影当中也是有像这个这个版本的《智取威虎山》致敬的这个元素啊。因为其实电影的一开头和结尾，包括中间的很多串场，全是以这个最经典的这个老版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片段当中这个来进行串场的。 对，其实我原来还真没想到徐克导演是为了致敬。就我在院线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看到最开始是韩庚嘛那一段，我说为什么非得安排这一段，难道就是为了给韩庚加戏吗？哎，后来呢，就今天哈，尤其跟那个论论又聊起来，说为什么要拍他这个前缀，相当于一个前述。哎，为什么要拍这个呢？其实他真的是有致敬老版，就是之前的这个智取威虎山这个戏曲版本的那个意思，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个安排。 对，加了一个嵌套在里边啊。 对 啊，这部影片刚刚赵爽也是说到啊，这个其实徐克导演来拍，我其实现在啊，咱们他大获成功之后，咱们再说这个话，其实有点马后炮的嫌疑啊。但确实还是徐克来进行改编，我觉得这个题材对于他来讲啊，可能是最合适的。不管是他对于这个电影来讲，还是这个电影对于他来讲，可能都是最合适的。因为可能我们以前看到的《智取威虎山》，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佟湘玲老师这个选段一样，都已经深入人心很久了。坐山雕感觉大家就是哎呦，一脸的凶恶啊，特别的凶。然后杨子荣呢，就是一脸的正气啊，特别的这个精明。但是呢，通过徐克他的改编，我们都知道徐克是这个香港新浪潮电影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导演啊。在其实这部《智取威虎山》当中，不管是他这个快速的剪辑，还是人物的对白，包括整个这个人物性格的塑造，能或多或少的看出一些香港那种武侠片的感觉来。 对， 对吧？ 就是包括人物之间的那种忠啊、义啊什么的，就是非常有那种就是剪辑的节奏吧。我觉得非常像一部武侠电影，而且在里面杨子荣这个角色也被塑造的，就是亦正亦邪的那个感觉也塑造出来了。 对， 因为其他的一些形式其实很难表现杨子荣是怎么正怎么邪的，但恰好是徐克这个导演，我觉得他非常擅长把握这种亦正亦邪的角色，所以他把杨子荣拍的你感觉非常有人情味， 很立体了，就是 对， 不像我们刚刚看到由这个佟湘玲老师演的这一版，就是一副正气凛然啊，特别的精明，一个完全的正面人物的形象。当然表演是非常的过硬的，但是在人物塑造上，徐克导演的这版就是张涵予的这版杨子荣啊，能让人看到哎呦，这是一个立体的人了。原来他哎，你说这小子怎么也这样啊，就有这感觉了。 对， 吧， 尤其在他深入这个匪窝，算是咱们现代话来说当卧底的时候哈，就是有好多的片段你看了之后觉得哎，这事儿真得他来干哈，就是你会觉得比如说像这个林更新啊，然后像这些人就太正气了啊，一进匪窝基本上就被人给这个发现了，所以最后这杨子荣还当了老九，虽然说一直坐山雕，对，坐山雕也不太信任他哈，但是他能在这里存活下去，我觉得也只有这样的一个角色或这样的一个性格才能存活得下去。于是我就想起来，就是有一些我觉得拍的没有那么好的就是怎么说呢，卧底题材的电影啊，你就会觉得他 他都这样了，别人还发现不了，你是当他们傻吗？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人物塑造上面还是非常成功的。 刚刚你说这点，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张涵予这个演员， 嗯， 因为其实今天我们分享了三部片子，《集结号》和这个《智取威虎山》里边，全都是他作为男主演啊。 嗯， 就像说这个演员其实也是电影成功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像刚刚我们说《地道战》的时候，说这个这名演员这个朱龙广老师啊是非常的敬业。 嗯、 其实张涵予他本身，难道他饰演这种题材？非常的在行，其实现在看来好像真是这样的啊， 就是他的 反正这种题材当中好像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而且他是整个人我觉得在表演方面是有故事的那种表演的类型、 嗯、 就是有一些演员他的角色定位非常的明晰、 嗯、 一看这个人绝对就是只能演反派 啊， 或者一看这个人他只能演正派、 嗯、 就你让他演反派的话你会觉得 跳了 不像 了、嗯、 但张涵予这种角色我觉得是非常容易就咱们说那个弹性是非常大的、 嗯、 就是他是一个不会直接给贴一个标签哈，这个有他，我觉得有他外在的一些东西，也有他这个表演方面的功力。 嗯，没错。所以呢，啊，好剧本啊，好导演加上好演员，共同成就了这部《智取威虎山》啊，也是作为我们今天的第三部致敬八一建军节的影片来推荐给大家。 嗯， 可以说我们今天这三部影片，当然我们选的时候还在说呢，其实是代表了军事革命题材的三个不同的，就是在电影的角度上来讲啊。三个不同的阶段， 嗯， 这个《地道战》呢，讲的就是我们最传统的这个军事革命题材的片子，一个表现群像， 嗯、 啊，表现这个革命乐观主义的这么一部影片， 嗯、 是最传统当中最经典的。而到了《集结号》呢，那个时代的电影就慢慢的从我们传统的这个军事题材当中，慢慢有点这个转化出来，更关注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哎，这个战争究竟是怎么样了？而又到了《智取威虎山》，他做对经典做一些重新自己的改编和解构，加入了一些其实《智取威虎山》当中有很多很逗的话啊， 嗯， 很俏皮的，很幽默的，让人看了觉得嘿。有点意思，有点这么这种对话也是比较多，所以也是我觉得再往后啊，肯定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会有更多好的这个军事革命题材的影片出现。当然，可能也不仅仅局限于这三类啊，往后可能对经典的重新的解读啊， 嗯、 比如说真的90后、00后成为一些大导演的时候、 嗯， 他们的视角去解读，我觉得可能也会挺有意思的。 对，所以我觉得看了这些战争题材的影片哈、啊 嗯， 才真的知道，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里面哈、 嗯、 我们觉得真的战争牺牲太大了，还是珍惜现在的和平年代哈、 嗯、 那今天我们也把榜单啊给大家伙放出来吧、 嗯、 九八二活力榜之致敬我军电影第三名地道战。地道战是我国早期创作的革命电影当中的经典之作，同样是很多人的电影启蒙。影片讲述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时，在冀中平原上高家庄英勇的男女民兵从四面八方用地道击退敌人的英雄故事。它将丰富多彩的战争史实、形象鲜明的英雄人物和军事教育内容巧妙地融合为一体，生动描述了地道这一特殊战场的发展过程。在拍摄这部戏的过程当中受伤摔成伤残军人的主演朱广龙老师经常说，大家喜爱的只是荧幕上的英雄，我只是英雄的扮演者，让我们共同以英雄为榜样。 这个刚才是看到的榜单的其中之一哈。 嗯，我们的这个可能系统又是今天这榜单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啊， 嗯、 啊，又这个放不完了啊，不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为大家其实推荐的三部片子、啊、在之前已经是做了非常非常详尽的介绍了，分别是《地道战》《集结号》还有《智取威虎山》。 嗯， 那今天准备这个片子的时候，因为我们最近是来了几个来我们这儿实习的小朋友， 嗯，都是95。 啊，95年的、96年的、98年的啊、 嗯， 今天我就问他们说，这三部片子，你们都看过哪部啊？《地道战》 好像是都没有看过。 嗯， 我不知道这个现在听我们节目朋友有是几个是看过是没，我现在心里也挺打鼓的，因为我以前觉得这片子是不是都应该看过呀。 嗯， 今天一看发现还真有那么多人没看过啊，所以如果真的没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真的不错。 嗯 啊，集结号和智取威虎山，集结号好像都看过。 嗯 啊，这点还是比较出乎意料。智取威虎山啊，有看过的有没看过的，至于没看过我也都给他们推荐过一趟，说一定要看这个片子， 对 吧。对、 嗯、所以今天在8月1号哈，这个建军节、而且是90年这样的一个大日子里面哈、我们也是用一些电影吧，或者说我们觉得曾经比较优秀的一些战争题材的电影，跟大家伙一块儿去分享了一下哈。但是如果我觉得大家觉得今天热血沸腾应该做点什么的话，也不妨晚上回到家之后这个看上那么一两部哈这样题材的电影，我觉得会有一些新的感受。 没错啊，如果大家还想看我们榜单的话，我们榜单这个也会在后续啊传到我们的这个982的微博当中，大家搜索活力982的微博、也同样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致敬81建军节的榜单。好，今天呢我们的982活力榜的节目内容呢就是以上这些了，非常高兴能够在今天啊这个非常特殊的一天来陪伴大家，跟大家分享这些好电影。 那稍后呢是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 我是论论，咱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点里陶醉。